到的就是来自于黑笔田馥甄的一首《你》，也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1月9号，星期一。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一一周开始的中午的时间呢，外面此时是阳光明媚，久违的蓝天，所以这样的蓝天当中呢，突然间就有了一种念头哈。这个前几天大家都还在说北京的天气如何如何，多么的沮丧，然后有很多朋友甚至想逃离这个地方，但是太阳出来了，蓝天放晴了，马上你就会感觉到，哎，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欢迎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所以第一首歌《你》这首歌的歌词呢，真的非常非常吻合今天的这种情况。那写歌词的这个人就是吴青峰，也可以说今天呢一个小时当中就为你带来这些歌坛当中磨人的小妖精。他不管是唱歌或者是会写歌，总会用非常独特的那种视角去挠到你的那个痒的地方。既然说到了吴青峰，就来苏打绿的小情歌吧。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是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来自杨丞琳，正在收听到的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今天说呢，要听一听这些魔人的小妖精们来唱歌。那杨丞琳呢，虽然她自己没有直接上头条，但是她的男朋友李荣浩却是间接的上了一个头条。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的国剧盛典当中，李荣浩呢是演唱了一些电视剧歌曲的串烧，其中刚好有一首就是他的女朋友杨丞琳的《左边》，一定知道啊，那首《左边》当时是在《奋斗》当中被唱火了，很多的男孩女孩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对于那部剧的一些追忆，或者是对自己年少时期的那种懵懂的一种追忆吧。这次的串烧呢，一共有四首歌。等你爱我、左边、存在，还有微微一笑很倾城。那这四首歌真的是会勾起很多人对于过往美好的记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送给你。 是只有一次才能永久，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或许是我想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会像我，害怕想见的人你走了，也许从来未曾重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等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牵着我，感受你爱我的心跳在左边，那么深深爱你的我，相信你会了解。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在怕失去你的一年，快乐里都装满伤悲，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和我之间的遥远永远隔着亲切，爱笑得可怜，伸出右手想陪着你向前走，感受你爱我的心跳在左边，那么深深爱你的我，相信你会了解。谁知道我们该梦回何处，谁明白尊严以后为何物，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挣脱了我，我该如何存在？擦肩而过你的发梢，像是春风吹绿青草，浪漫在发酵，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带你到天涯海角，听你的心跳，想给你一个拥抱，让全世界知道，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如今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轻轻围绕你每 你对我多么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串烧，声音呢非常的好听，既能写歌又能唱歌，而且翻唱别人的歌也是别具一格，唱什么歌呢都马上有了自己的味道，真是厉害的李荣浩哈。之前听到四首歌呢都是这种 CP 出现的，也可以这么说吧，所以下面两首歌呢他们依然是 CP 档，不过这个 CP 档呢是母女档，能够想一下在歌坛当中有哪一对母女特别的厉害，在歌坛当中呢是占据了一方的位置，而且两个人的这种风格呢也真的是很多人模仿不来的，他们就是，不妨我们一起先来听吧。 好风景。 这首是窦靖童的 It's Just What We Do， 也是刚刚获奖的《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的主题歌。之前呢就是窦靖童的妈妈王菲《小聪明》啊，《小聪明》这首歌呢是林夕来作词，那窦靖童的这首呢完全是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真的觉得不管是妈妈还是女儿都是相似的地方，就是特立独行，没有什么迎合，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张扬，那么的独特而又那么的让人着迷。刚刚去百度呢去查了一下魔人的小妖精啊，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说讨人喜欢的小仙女，也可以理解是挑逗人的小妖。今天的音乐呢是否能给你这样的感觉呢？下半时段让我们来接着听吧。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秘密妈妈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验为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承诺的漩涡，直到爱悬在半空。 身在半空，任寂寞追逐梦，直到爱人在半空，任寂寞追逐的梦。 郭采洁的一首《爱人》呢，欢迎回来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各位好，我是阿丽。今天是2017年1月9号星期一，在北京时间的中午11点35分呢，向你问候。每天的一个小时当中，都会送上一些不一样的音乐来陪伴着大家。不管窗外的天气是如何，总会在音乐当中去找到一些灵感吧。那今天呢，天气应该算真的很不错了，所以就想到了这个天气，有的时候呢也特别像人一样啊，像你的女朋友一样，也许磨人的小妖啊。今天就来听听有这些气质的歌手们带来的歌曲吧。就像刚刚听到这首《爱人》呢，其中唱到有什么话让人不受伤，爱情本来就不是这样，爱有沉醉心碎，有时让人特别自卑，这种弯弯曲曲的小状态小感觉，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明白吧。有什么想说的话呢，都可以来发送过来，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晚上呢也有重播的时间，就是8点到9点，同时你可以在蜻蜓 FM 当中找到北京地区的 FM986 来收听一下节目。要说到精灵古怪磨人的小妖，下面这一位怎么能够不出场呢？ 我知道我也可以玩，我也可以疯，不是就能够变坚强。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尝。谁都可以放，把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可以放，自己要对自己。 别的好处呢，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你不会感觉到年代感那么强。这首歌是2003年12月份发行的金海心的同名专辑收录的《悲伤的秋千》。金海心的声线呢非常特别，有的人说呢，听她的歌声会联想到一种动物，就是猫咪，所以她的所有的歌曲呢也非常有自己的标识性。要继续送上今天带来的这些特别的精灵的声音，许哲佩《小木船》。 在昨天里，几多人新欢变做煎熬，未结识你，只懂茫然消耗，几多次告断我走的几多冤枉路，仿佛终不对下一位情更好。其实如日一早碰着你，谈情或聚散也草草。遇上你太感恩，不迟亦不早，等我笨够了。傻得东方前来抱抱，当天轻率的我，如果不太寂爱慕，如刚巧擦肩的你也无事过路，所以让我说太感激，这是神刚好，等我后悔了才珍惜，先叫我走。每段前事仿佛一直考我，如何待你好，你又如瑰宝。假如人一直糊涂，天不会让我得到。多番对镜自问，思念，即使委屈也学反省，做缺点。原来全为此刻对你讲，能陪伴着你便经典。遇上你太感恩，不迟亦不早。 听到歌手王菀之的一首《好时辰》，今天呢真的是亲情的推荐啊，这些非常走心的，可能不是特别大火的这些冷门的歌曲。那王菀之呢，之前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听到了张学友去唱的那首《灯光也暗了》，是的，我真的受伤了，有两个人的版本，而且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呢也有过两个人的合作，其实写歌的就是王菀之。那这首歌的《好时辰》虽然唱的是粤语啊，但看了看歌词之后，你会感觉到什么才是对的时间呢？对的时间可能真的就是让彼此去相遇的那个时候，不管之前去经历了什么，都是过去让它成为了今天的我们。过去经历的那些美好和挫折呢，都会成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不需要去遗憾去后悔，反而因为有了这些呢， 此时此刻相遇的人才会懂得如何的珍惜，如何去爱，真的是一首非常不错的歌。所以真的有了相遇之后呢，就要听听下面这一首了。 去叹气喘息，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哭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记得，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虽然呢，对于这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对于这一首推广歌曲呢，倒是一致的好评。薛之谦和黄龄带来的《来日方长》，真的有那种中国的古典美在其中。那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送上好妹妹乐队来唱的这首《红豆词》，作为一个新书的主题歌，这个创意也真的是没谁了，非常的少见。用他们非常年轻的声音，但是又带着那种复古感和时尚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再次唱唱《红楼梦》。也祝愿大家在今天美好的天气当中有美好的心情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吧。